好啦，六月十四，点解十四号呢？因为呢，我而家正身处响奥兰多，美国系迟过香港嘅12个钟，所以而家我仲系夜晚嘅7点，你哋嘅朝早7点，即系你礼拜四嘅7点钟，我而家夜晚7点钟，咁啊录呢一集嘅点子生意101。好啦，咁啊，其实冇所谓嘅，我觉得即系。地域已經其實係真係冇乜界限，即係你諗下，以前咁樣，哇，又要坐嗰陣時叫火船啦，要好多交通好唔方便。但係而家其實，飛機其實真係幾快嘅啦，10零個鐘頭，咁我已經過咗嚟呢邊。咁 anyway，嗱，咁今日咧就除咁，我當然講下美國呢度啲嘢啦。咁啊，另外咧就都會我發覺咧上一集好奇怪嘅現象，即系呢幾集我都發覺噶啦。其實不嬲都有啲咁嘅現象，不過就越嚟越摸得清楚係咩咧？我發覺你哋係好中意，我發覺係越係越逢係講呢個時事議題咧，係多人 view 啲嗱。咁有讀者同我講，佢就話啊，其實冇所謂啦，唔好理個 view 數。咁係嘅，我覺得節目嘅質素先係最根源，所以咧我都好努力做緊搜集。咁啊，嗱上一集咧就講咗 Google 啦，咁啊今日咧就講美國啦，咁啊下一集咧，咁如果等我翻咗嚟之後咧，咁我就想講下另外一個企業啦，Amazon。咁啊，大家到時留意睇啦。咁啊，因為我都開始收集緊留意緊佢啲消息啊，即係睇緊佢哋啲文章啊。咁當然用都講我自己對呢間公司嘅一啲睇法啦。咁就嗱，今日咧就第一集咧，亦都講啦。咁係我上一集都講過話個叫做時事短打嘅嘢。咁成日就會睇翻呢個禮拜或者周邊發生嘅嘢。咁我用翻我自己角度啦。咁當有陣時有啲未必係事實嚟噶，係我自己周邊發生嘅嘢。我自己有啲乜啟示，同對社會，你話啊，你話點樣創新啊，又或者點樣融合咗生意啊，亦都講一啲，你話市面上啲騙局啊，咁我覺得幾有啟發性嘅。而講到同身邊有關嘅事呢，我哋不可不提一樣嘢呢。第一句講呢，就係關於 WhatsApp。嗱，我相信呢，大家有好多人呢入咗啲群組，咁其實我就對於入呢啲群組呢，我真係一般般。尤其是越多人嘅群組呢，我就真係幾驚嘅。因為呢，你講一句，我講一句呢，其實都幾係嘅。咁再者呢，有好多群組呢，真係啲水準啊，真係好參差。尤其是裏面啲人啦，咁有啲係避免唔到嘅。嗱，其實最參差係咩群組呢？嗱，你話如果你喜好嘅話呢，咁我相信呢。如果你話你又好中意嚟玩，我自己啦，我中意玩嗰啲 extreme games 啊，嚟玩啲單碌車，即係違法嗰啲啊，係啊，我大欣專做違法嘅嘢嘅，咁啊玩單碌嗰個群組啦，咁啊即係單碌電嗰啲單碌啊，即係一個碌喺度行下轉轉風，你叫風火輪啦，咁我哋就叫做咩平衡車咯，咁呢啲 group 冇辦法啦，咁大家講嘢都係共同話題，咁相對嚟講咧，我哋都會搭下嘴啊，見到啲嘢，大家 share 都 OK。但係咧，最怕邊啲咧，就係親戚朋友、同學嘅群組。何解咧？因為大家以前識嗰陣時係同年，親戚嘅更加冇得選擇添。咁而班同學嘅越是越老嗰啲咧，咁其實嗰啲水準越差，參差。我講嘅水準參差唔係話。好多方面嘅，包括嚟话大家嘅生活环境啊、价值观啊，甚至财富都好唔同。咁变咗，其实如果你财富唔同嘅话，你大家 concern 嘅嘢，又或者你教育水准唔同嘅话，你 concern 嘅嘢大家亦都唔同。咁亦都例如话大家职业唔同，大家 concern 一啲都唔同，你点可以拉埋一齐呢？所以咧，好多时咧，我就见到一啲 group 咧，例如话点讲咧，嗱，假設舉例啦，我小學嗰啲 group，佢成日咧掉一啲咩 Huggins 啊，啲什麼什麼嘅一啲套餐出嚟，即系話特價咁樣。咁我其實幾反感，尤其是呢啲咁嘅。咁你話係唔好理佢咪得咯？係，咁但係有陣時反感嘅嘢咧冇得你講嘅。咁我點解對啲咩 Huggins 反感咧？ 第一，我觉得又我应该讲过，可能我真系唔记得咗啊。你即系戴不嬲冇记性啦，又戴头盔先。当我想食呢类咁嘅嘢嗰阵时，其实我唔系因为你平咗而我嚟食啊嘛，系我想食，就算你卖贵一倍，我都要食。OK， 咁所以我觉得咧就真系，我真系想同你讲，求下你唔好再 post 出嚟啦。即系呢啲优惠，即系你话日用品买对鞋嘅，咁我都仲唉是但啦，因为可能我咁啱我真系要买咧，咁但系食物嘅嘢，我觉得尤其是呢类咁嘅 products 咧，例如话甜品，你唔系主食嚟噶嘛，即系你唔系主要嘅主粮嚟噶嘛，可食可唔食，全然你食嗰时纯粹系讲心情 ，OK， 咁你都可以驳我嘅，佢话喂，咁你唔俾我嗰阵时，我又想食，又俾我特价，咁我咪去食咯，咁你赢啦吓，咁我唔讲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反而我可能你话我太 serious 啦，所以好多时咧，即系我发觉有样嘢，我真系越嚟越少朋友。因为我真系开始拣啊，即系人生嘅时间咧唔系好多嘅。OK， 当你越年纪长大嘅话咧，你越觉得你时间唔够用，你越唔够用嘅话，其实你真系要需要选择朋友，包括咩咧？最近我小学同学出咗一个 post 出嚟。令我都几搞笑，咁嗱，我都讲过，我中学同学讲埋啲什么六四论，即系你有见过咩？你未见过，你点知真系发生咗啊？即系呢啲咁论咧，嗱，我又教大家啦吓，上次我都讲过啦，我更加将我个理论咧更加统系统化，教你答一个金正恩。金正恩就系正正一个好嘅例子啦，系训练你个逻辑同埋你个common sense 吓。去锻炼一个人，以佢讲嗰种咩地六四冇你冇见过，你就一定你就知道一定系杀咗人吓、啊，你唔俾啲学生杀你咁得啦，冇嘢讲啦，即系大家共同经历，我哋系当年系我十零岁啫嘛，咁我见到呢咁嘅嘢电视啊，咁成班人一围埋一齐，我哋一个共识，我哋知道一件事发生咗，虽然我哋唔响现场。我点解攞金正恩嚟做比喻咧？金正恩咁你咪话咯，你见过金正恩啦咩？未见过啦嘛，唔存在。另一方面啦，金正恩话佢飞坐个飞船上去个太阳度吓，食咗个太阳粒子，咁你信真定冇咩假咩？咁嗱，一个系佢存在一定噶啦，因为我大家知道用 common sense 用逻辑去知道呢个人系存在嘅，因为虽然我冇见过佢啊。第二就系话佢上去月球嗰度，唔系上去太阳嗰度射咗个太阳粒子。咁你一听就即系假噶啦，咁其实一个金正恩已经解答到，听完之后大家都知道，我嗰个同学系好鸠嘅，真系好低水准嘅，低水准唔知佢，另外一啲低水准嘅同学咧陆续有来，咁令我睇完之后咧，其实都唔知好笑定好嬲，咁佢咧就最近咧就 page post 咗篇文啦，就叫做话咩？伊朗嘅总统就接受CNN 访问，就讲关于钓鱼岛啊，跟住讲叭叭叭，讲完之后咧，咁啊美国名嘴。咁呢个个题目咧就系话咩？伊朗总统窒呢个美国名嘴，窒到佢无言以对。中国领导人要好好学佢嘅伊朗领导人嘅讲嘢方式。即系如果中国领导人咧学佢嘅话咧，咁就扑街啦。即系咧稍微有少少逻辑智慧分析嘅咧，即系识得类比嘅话咧，就知道呢个有几鸠啊！真系唔好介意啊！真系都要讲下呢啲咁嘅吓。我喺呢个节目就好少讲嗱。点解咁讲咧？咁佢就话啊，总统先生，采访时间结束啦。我有问题想问你，关于钓鱼岛，即系唔知系关于核武问题。佢话你自己发展核武啊啲咁样样。咁跟住个美那个伊朗总统咧就话，喂，好似话攞原子弹嚟掉去人哋国家吓、啊，好似系得你美国啫吓、啊。跟住咧话嗰个。名嘴 CNN 名嘴就无言以对，咁跟住伊朗总统下山一万句咧，就话啊，你美国要嚟杀人啦、啊、咁样，即系呢啲咁嘅逻辑咧，我睇咗，咦，佢系出呢篇文嗰时系六四前后嘅，咁我好大机会相信咧，咁当然啦，最嬲尾嗰句字咧，有一句嘢咧，就一定系一啲咧民族主义者，即系共产党搞出嚟嘅，就话凡是中国人都要转发。嗱，成篇文咧好长噶，我费事读啦，费事闷亲大家，一听啲咪鸠闷嘥大家时间。 是用正体字，好有心思，开始进步了，不是用残体字了。即是说他们都注意到，其实香港人对残体字是挺反感的，一看知这些就，但可惜你最后那句你露出了马脚了，凡是中国人要转贴。第一，这件事他说的东西叫比喻不伦，我又想再拿个比喻，你就是针对某一个点，凡事的话针对某个点，你看局部将它放大的话，你不知道整件事的真伪。当你宏观一点，拉高一点去看，好像你幻想一下，大家幻想一下，有一张图，有个士兵，有个人，有支枪指着一个人的头，那个人很慌张，当然是被人指着头，那是个动画来的，下一个秒钟是杀了这个人的，啱定错啊？梗系错啦，但你将你宏观呢一睇，哦，原来呢个杀人呢、这个系杀人犯嚟嘅，用沙林毒气杀咗好多人 ，OK？ 而嗰个咧就系、一个刽子手、行刑手嚟嘅，咁佢只不过主持一个社会嘅公义，一伸张一个法律嘢做呢样嘢，咁成件事咪啱晒咯。同样道理，当年嘅原子弹美国投嘅投喺边度啊？系日本，一共两粒啊嘛。一粒港岛，一粒长崎嘛？点解啊？佢就为咗制止美国二战，佢已经继续响亚洲，即系个轴心国其中之一，继续肆意咁去游论邻近国家，成个亚洲佢玩晒，吓、所到之处寸草不生。OK， 男嘅杀女嘅奸，嗱、咁你去制止一个魔鬼，你用翻啲另外一啲嘅手段，即系好似有人见到话啊，美军去到唔知某个岛嗰度咧，咁岛个洞岛里边有啲山东咧，里边有好多日军嘅，佢哋死唔肯投降，仲反抗啊，反抗呢个字好似有啲正面咯。咁啲魔鬼嚟噶嘛，咁你系挑起战争先噶嘛？咁美军于是咧就赶佢赶唔出嚟，于是用火攻，跟住死好多人，跟住出咗嚟之后，有好多着住火嘅。哇，你错喎！咁但系你谂下呢班咁嘅士兵，佢系为一个魔鬼服务，咁成件事咪 clear 咗咯？好啦，呢啲就系即系一啲叫做咧冇常识，亦都冇知识嘅一啲我呢啲嘅同学。佢做出嚟嘅，所以有阵时咧，都你冇话嗱，话得亲戚嘅话咧，就真系唔系净系即系唔系话即系得一单发生。咁另外就有一单咧，咁又有啲亲戚啦，佢咧就出咗一个 post 咧，就系讲紧啊周永康列出嚟点样点样，哇！你睇下佢贪几多钱啊？跟住我回佢一句，即系话嗰啲财富搵嚟搵到出嚟好多咁样，我回佢一句，我话老杂仲多啊！啊！即系而家执政嗰班啊，阿黄岐山仲多啊。跟住，你知道我亲戚回啲咩咧？佢回一句就话：老习而家系接近差唔多系皇帝嘛，佢有呢啲咁财富系应该嘅。跟住我唯有回佢一句：大家就价值观唔同，不敢苟同。从呢方面可以谂咧，两个啦，一个第一个同学咧就无知。后面嗰个呢就做惯奴隶，觉得呢我哋系响习总楼下，即系之下嘅。即系正如我话上到大陆庆丰包子，最近有人同我讲啊，庆丰包子呢啲嘢系垃圾嚟嘅。讲返咩先？庆丰包子就因为习近平去咗食之后呢，而家呢响大陆呢好掂好掂。点解呢？就因为成扎奴才呢都要去食。而我呢个浙江嘅朋友同我讲系垃圾嚟嘅，证明咗呢个咩？呢个民族就系养咗一班呢啲即系咪养嘅，即系滋润出呢啲咁嘅人，包括我呢位亲戚。但其实我唔会怪呢个亲戚嘅，点解呢？因为佢已经年纪老埋，我成日都怀疑人咧系咪老咗之后咧就一定系蠢。我越嚟越肯定呢个咁嘅结论嘅。我越嚟越人唔系人老精，包括我身边嘅一啲男师咧，五啊零六啊岁以后咧，跟住越嚟越蠢。所有啲逻辑啊啲冇晒，定系佢冇咗逻辑先成为落男师咧？因果关系我唔知啦。咁所以虽然之咧，其实咧，呢个 WhatsApp 咧，我有时咧真系都几讨厌。但我 quit 嘅话，佢又拉翻我入去，都几痛苦，系嘛？ 咁另外一个咧，我觉得咧愚蠢嘅代表咧，咁啊 WhatsApp 讲完啦。另外一个咧愚蠢嘅代表咧，讲讲啦咩咧？就系、是、呢个年青时咧系一个科学家杨伟雄嘅杨伟雄啦。咁大家知啦，创新科技局。咁最近咧，咁佢系响 Facebook 度咧，就即系唔系佢啦，即系佢嗰个局啦。咁我入佢数噶啦，就撰文咧就讲呢个创新科技，即系创新科技，讲关于呢、这个。Uber 啦，咁啊，佢开火竟然就话呢个点讲咧，即系话呢个Uber 咧犯法，咁所以咧即系仲系所谓创新科技，结果咧呢、这个 post 咧一出嘅话咧，哇破纪录，真系破纪录，可以有差唔多成2000个留言，我咧就老老实实，我就见唔到有几多系赞嘅。而喺个 like 数嗰度咧，有7000多个，对唔住，唔系全部 like 嚟嘅 ，like 咧得105个，哈哈笑都200多，咁唔讲其他张，但系嬲嬲咧有6900个，7300里边佢有6900个，真系威个威士忌，即系当然啦，系同佢因为佢个论点同埋市民嘅愤怒有关。最近咧，我睇见我 Facebook 个朋友咧，就见到四个的士佬咧，就喺度话，打风嗰阵时咧，佢喺度自己喺度分享，佢话：，我约咧，我今日咧，我如果去边度边度咧，就加几十，边度边度加几十，喂，犯法噶、哦，系咯，差佬唔拉人嘅，人哋搵食啊嘛，哦，咁啊叫搵食 ，Uber 就叫犯法 ，OK。Uber 就算是犯法的话，其实可不可以有啲协调呢？我举个例子啊，喂，以前大东电报局咧发嗰、那个香港电信咧长途电话系独家嘅，后尾黄维基之类嘅人咧就引入啲回拨式嘅电话，而令到将个长途电话费大大降低。我好记得，好记得，我好细个嗰阵时候。因为我姑妈打住家工，咁我就佢屋企有阵时咧住啊，有阵时即系黐下金康啊，即系啲有钱佬嘅地方。咁我当然系住工人房啦。嗰阵时冷气都冇佢屋企，咁夏天咧，如果住佢屋企好，住嗰个有钱佬屋企好开心噶。咁可以瞓个冷巷咧，然之后啲冷气咧渗出嚟咧，好舒服噶。咁我讲翻呢个啦。咁因为嗰阵时咧长途电话唔系个个打到嘅，而我嗰、那个我姑妈个侍头咧系做生意嘅，我成日听佢打电话去升马来西亚啲地方咧，因为佢做木材啊嘛，咁听佢讲电话咧好大声好大声，因为咧嗰阵时啲电话好细声嘅，咁咧就一讲电话咧，所有电视机全部收收。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唔小心咧，佢讲电话嗰阵时咧讲咗几句嘢，哇，俾个侍头只眼掘到我晕，因为咧佢哋嗰阵时讲电话系超级贵，哇，你谂下啦。而家仲有人讲长途电话，先唔好讲长途电话啦。我跳咗中间嗰段，就系话黄维基嗰啲回拨，其实就系将一啲传统嘅既得利益者踢走。喂，你问系咪违法？喂，可能系噶，但系违法最嬲尾带来嘅就系我哋香港市民方便啦，系嘛？方便咗乜嘢？就係话打电话好平，而迫使到电信条例开放，唔需要再回拨啦，而係大家公平竞争。以前係独市经营，其实个情况咪同而家的士一样囉。政府容许一啲八号风球收好多钱，政府容许有好多的士挂咗好多电话度攞生意、啊、政府容许兜路，政府容许架车乌哩单刀，即系当然呢啲讲笑啦，呢个纯粹夹硬攞嚟嘅，污糟邋遢又臭又剩啦。咁大家上过咁多的士，系臭到晕噶啦。咁你有咩投诉机制咧？个司机吓、啊，即系佢可能唔系喺你面前食烟，但系喺你唔喺度嗰时候食烟，成架车系臭嘅。你有咩投诉机制啊？零，你投诉俾谭慧珠知啊？吓？如果是没有惩罚机制的制度的是不会有进步的。包括我成日插的公务员 佢哋冇惩罚机制嘅，冇系冇，唔好同我驳话有，因为由冇去到有嗰、那个嗰、那个级嗰、那个级太高啦，你一定系就炒佢，你冇炖冬菇嘅，系咪？你顶笼又点咧？顶笼就会将佢啊升职，然之后踢入佢第二个部门。嗱、啊，唔好话俾我知，唔系啊，呢个系政府常态嚟。讲翻呢个啦，我唔再插公务员啦。如果咁讲嘅话咧，唔会有公务员听，不过都唔如你听噶啦吓，因为即系讲真啦，你哋懒就系事实噶啦，因为你哋冇 motivation， 呢个都唔关你事。即系正如我成日都讲，如果我老豆俾咗5亿身家，我日日都范冰冰啦，我仲同大家做乜鬼节目啫？我都冇呢啲咁嘅经验分享俾你啦，我仲跑嚟跑去做乜鬼啫？我跑过嚟美国，我 Florida 咁样，我嚟玩噶啦，我仲去做，仲去出差咩？系咪先？系嘛？冇 motivation， 我点会做嘢？大 N 系唔会做嘅。OK， 咁所以讲翻，你变咗就系话成个。个架构根本政府创新科技局讲到尾就唔想做嘢。其实 Uber 正即系佢其中之一啦。你估佢唔搞 Airbnb 咩？佢都搞噶，系嘛？点解？佢维持嗰班酒店嗰啲什么旅游咩董耀宗之流嗰啲咩酒店业议会嘅人嘅啲饭碗啊嘛。其实 share economies 佢就系话要将啲多余嘅资源大家重用，令到嗰件事做得更好。而例如好似我头先讲投诉机制，如果你发觉架 Uber 嘅车有臭味，你可以同 Uber 投诉 ，Uber 会用佢嘅机制去惩罚或者去扣嗰个人嘅分，亦都会可能会系奖赏一啲。以滴滴快滴滴车为例啦，大陆。做满唔知25单，佢会奖100蚊嘅奖金嘅，咁咪可以 motivate 到个人接多啲单咯，系嘛？有好多司机其实唔想接噶嘛。OK， 咁佢点样令到你想接多啲啊？我俾100蚊你，所以大陆好多司机就话我做满25单之后我就唔做啦。如果 hea 做嘅有5000蚊，勤力做嘅10000蚊，喺大陆嚟讲算唔错噶啦。尤其是咩二线嗰啲龙岗啊，深圳二线啊，即系龙岗啊，或者上少少东莞嘅地方咧，好好赚噶啦呢啲，好好生活噶啦。佢哋嗰啲地方租几百蚊啫嘛，咁你咪咪改善到成个生态，即系生活链咯，生态链咯。你可能会话喂，佢抢咗某啲人嘅饭碗，咁但系调翻转佢都制造咗另外一班嘅就业出嚟，而呢班制造出嚟嘅就业咧系。淘汰一啲旧嘅劣质，相对劣质嘅嘢，的士正正就系一个例子啦。有边个未受过的士佬气？当然，亦都有啲的士佬系好嘅，但系呢个真系凤毛麟角，因为佢冇，因为你唔会有一个回头客嚟噶嘛。你截到佢系纯粹从一种叫机率啫嘛，系嘛？有机即系 random 嘅，系嘛？除非你认到佢，跟住 call 佢车，咁另作跌落啦。但系99%嘅人喺街度伸只手出嚟截噶嘛？我喺大陆而家出差，根本就我已经唔担心截唔截到的士噶啦。OK， 我有两个 app 搞掂噶啦。OK， 即系呢个我哋唔可以啊，成日都唔可以因为咧大陆做嘅嘢就话错啊。好似滴滴呢啲咁样，即系或者叫 Uber 嘅嘢咧，我真系梗系赞成啦。而好奇怪，香港呢个咁嘅创新局，即系你咧根本就出呢个 post 出嚟咧，佢仲要衰到点咧 ？#做咗啲咩一啲好好 mean 嘅嘢，咩知法犯法啊啲咁嘅嘢吓，违法取酬啊啲咁样，咩共享经济啊咁样，即系好似讲到咧创新啊，即系觉得咧所佢即系好似佢正如佢篇文章所谓共享经济，即系睇见咧系令人哋系即系反感。你作为一个即系叫做已经系权力执行者，你使唔使咁 mean 咧？嗱，呢啲即系作为一个你系强势嘅人，你系你有权讲呢啲嘢，但系你讲出嚟啲嘢出嚟，你系冇品。咁所以杨伟雄早登极乐啦，香港唔适合你噶，你翻火星啦。即系我哋要嘅局长，唔系净系同 Steve Jobs 握个手， 我哋真係要希望佢有同 Steve Jobs 唔好話同佢一樣嘅高度啊，你有十分一嘅高度，我已經萬幸。唔好諗住呃嗰幾十萬一個月乜都唔做，跟住任期過完之後，你咪你鬧囉。你會唔會對得住覺得自己對得住良心，對得住下一代呢？你點面對呢？你見到呢六千幾個嬲嬲同埋啲留言，我都費事讀出嚟。讀出嚟，但各位做各位聽眾你自己去睇啦。即係啲留言係真係真係唉，發揮咗即係啊，反而發揮咗我哋普羅大眾嘅創意。所以我成日覺得點解外國即係點解會有咁多創作發明呢？其實某程度上人哋係對一啲科技好尊崇。跳住講講啊，本來想喺美國之行先講。我啱啱去完個展覽嗰度呢，見到 Cisco, C4, 咁裏面啲 sales 啊，有一個介紹一啲 technology, 我依家都會講講 technology。咁見到呢個 sales 講有風趣幽默啦，兼且成手紋身，其中一個紋身呢係一啲梵文嚟，應該係因為外國人對即係一啲古宗教啊，或者對人哋啲咁形而上呢啲咁嘅精神上文明嘅嘢呢係好注重嘅。咁而我覺得呢 ,Cisco 容許一個員工成手紋身而去做，而我見到佢嘅 presentation 做得好好，人哋要佢呢啲咋嘛，咁佢咪吸引到我去睇囉。其實我對嗰件產品呢開頭睇又冇乜興趣，但見佢講得咁好呢，咦，聽下聽下又幾好聽喎。咁跟住呢淨去了解埋產品，咁就應該會講嘅嘢就係關於 IoT 物聯網嘅嘢。咁所以你諗下啦，創意喂同埋一種包容係需要有嘅，而我哋香港正正疏鳩連就係冇啦。嘩，眨眼又半個鐘啦，但其實我未講完我嗰個時事短打嘅，所以都幾大鑊嘅。咁啊另外我想睇咗一個97移民回歸啦，咁我又見到Now 亦都做咗個移民嘅系列啦，咁我睇完之後好有感觸嘅。咁我主要呢分幾樣嘢啦，就係話教育啦。咁我見到一個父母呢就話我唔想啲細路，佢13年嗰陣時呢國教呢反國教佢喺度，佢有大推預車仔，佢話佢唔想啲細路呢喺香港度呢繼續係原來長大就為咗層樓，原來就呢就為咗生活，即係為咗搵錢，除咗搵錢同買樓之外就冇其他嘢。佢話希望一個人生係完整嘅，是多姿多彩，是做一些他想自己做的事，是自己相信的事，那才会做得好。包括我上一集讲过的，例如说 Google 也好，或者我接下来讲 Amazon 也好，或者 Elon Musk 啊，即是 Tesla 的老细啊，或者 Facebook 的 Mark Zuckerberg 那些，他们全部都是出类拔萃的人，就是自己喜欢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不是父母逼他做什么，不是老师逼他做什么，不是社会逼他做什么的。而呢啲人做嘢咪成功咯？所以呢对父母讲得好，佢话大家睇翻啦，时事全方位，我觉得真系好值得推介俾大家。另外一个咧就话一个男人嘅话嚟美国之后咧，人工跌咗四成，但系佢换到嘅就系生活同埋时间。佢话喺香港嗰阵时好夜收工，佢话呢度佢礼拜每日佢话唔加班嘅，三点钟收工，可能佢翻七点啦。翻七点翻收三点，佢话好时间好 fix 嘅，唔系即系 fix 都好紧要。咁跟住咧放工之后，仲可以陪个仔去玩户外活动。咁我见到呢啲之后咧，就再睇咗另外一个咧，就讲紧一个超时嘅香港会计师，即系觉得其实几悲哀。啲会计师咧要做到好嘢好嘢，咁又系嗰句啦。我谂系佢工作慢咯，同埋如果真系多嘢做嘅话。转工咯，公司多嘢做都唔肯请人噶，转工咯。我唔系讲得口响噶，我喺 Facebook 度得留言，我话你大学生嚟噶，吓你搵唔到工，你仲系会计师，点会搵唔到工啊？少啲咪得咯。人生系咪一定要满足晒别人对你嘅期望咧？买楼买车， 娶老结婚一定要一结婚一定要买楼嘅。我到今时今日都冇买楼啊！我个女大女十六岁啦，系咪一定要做翻人哋觉得你应该要做嘅嘢？你问我惊唔惊？我有冇惊啫？我有能力嘅话，我一世都揾到钱。OK， 当然你要思考啦，你要谂下点做啦，好冇？咁所以唔需要行人哋嘅路，而外国就系俾到呢个咁嘅土壤你。所以我睇完之后咧，其实好大感触。我真系好想我屋企人能够接受我讲话移民呢样嘢。香港真系老实实咧，除咗我哋个家之外，我真系开始冇咩留恋啦。再加且，如果你身边咁多啲蓝丝妖怪啊啲咁咧，即系佢哋自己都唔想嘅，自己都唔知道，因为智慧问题越嚟越蠢啲人，越嚟越话，唉，你唔好反政府啦。但系好奇怪喎。当围标嗰阵时围到佢，佢出声吓，好似我哋海盐我哋嗰边咁啊，海盐啦，咁啊，而家话起酒店啊，咁我就想举个牌出嚟啊，你哋收声啊！如果有反个占中嘅人，唔准出嚟示威，因为示威就系搞乱社会，酒店咪要起咯，你阻人发达等于犹如杀人父母嘛，用佢哋啲逻辑系嘛，咁其实好痛苦嘅，同呢啲咁嘅人一齐系嘛。好多都系我哋嗰度好多都系公务员啊、警察咧咁样，差佬唔应该系警察，差佬。咁你谂下，其实好痛苦。哦，占中你又话衰，而家你自己出嚟游行示威，你就话啱，因为损害到你利益啊嘛，咪两个字咯，自私。咁其实同呢啲咁自私嘅人嘅咧，好辛苦。而呢自私嘅人咧越嚟越多，因为大陆越嚟越多呢种咁嘅人，将佢专登洗过嚟香港呢。回归咁耐，百几万人嚟咗香港，而呢班唔系一班优质嘅人，即系唔好介意，系劣质。劣质可唔可以改变成为优质啊？可以，可以噶。我就系一个例子，我本身都系劣质嘅，自己变到自己优质咯。睇多啲书，睇多啲 documentary， 睇多啲唔同嘅媒体嘅嘢，学一啲人哋好嘅嘢咪得咯。总好过好似而家我见到嚟话，唔知河南定边度？发生一单嘢嘛，有个女仔俾架车撞到，冇人理，大街大巷嚟噶，跟住俾第二架车碌过，都冇人理。呢、这个社会发生咗咩事？而呢班人有好大机会会移民落嚟香港喎，系政府专登喎，沟探你嘛。呢、这个论调我广州话俾咗十年前我已经讲啦，唔好话梁振英上台我先讲，我话根本就专登赶走你班香港人。如果我身边嘅朋友你应该听过 ，OK。我无谓认呢啲咁嘅吓，为咁嘅威。咁而事实上，正政府就系做紧呢啲嘢。咁所以，我希望如果大家真系有心移民嘅，去咯。我绝对相信，还是有下一代嘅更加要添，会令到你下一代会更加开心，过到去做翻一个真正自己想做嘅人类。同埋咧，起码左邻右里系打招呼，系互相帮助。你有事嘅话，佢会出嚟帮你手，甚至乎我见到有啲咧三唔识七嘅人为佢挡枪都有，有啊！大家视频都见过一个黑人为咗帮一个人挡咗枪，唔知得刀，跟住自己瞓低咗，即系人性光芒响外国会有咯。我真系见唔到香港同埋大陆嗱，香港以前都有啲，大家越嚟越因为沟淡咗之后就冇，所以又嗰句啦，如果。移民嘅话，我系赞成嘅。快啲讲讲啦。咁啊，另外就运毒嗰单嘢咧，令到我好觉得，我都好多反思啦。咁上一集都有讲过运毒呢个班后生仔。咁佢哋为咗，其实香港好悲哀。我哋既然有一个吓、为咗一毫子可以去运毒嘅，我哋嘅呢个财政司司长呢、这个陈茂波 ，OK， 咁。你为八千蚊，其实咧话为八千蚊，有个为一毫子都会出卖。另外有一个咧系为出面咧见到就系五千万嘅都冇事。呢八千蚊嘅就俾人拉咗，而家咧就好大机会咧，如果响泰国审嘅话咧，惨啦！无论住几年都几多年都好啦，泰国嘅监狱系非人道，即系唔系你所谂咁嘅，系好差好差嘅。 即係雖然未至於好似咩洪都拉斯啊、印尼啊啲咁樣，你話俾你知泰國都唔會好受。咁代謝啦，啊，我哋啲大陸領導人幾千億、幾千億咁貪，甚至幾萬億咁貪，亦都係以身，即係都係可以啊。法律係制裁唔到佢，因為佢權力喺佢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咧，做中國人咧，即係或者華人咧。啊，都几惨嘅，见到呢啲咁嘅情况。咁好啦，唉，呢个短打101咁啊，牢骚发完啦。咁啊，下一节我继续讲101，我会讲下美国之行。